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关注冬奥会项目是如何夏训的，尤其要说一说跳台滑雪这个项目的夏训。那再过200多天呢，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要到来了。随着冬奥会脚步的临近，各项准备工作也都进入到了倒计时，运动员们也正在加紧备战。跳台滑雪这项运动呢，是冬奥会的明星项目。2022年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项目一共有5个小项，也会产生5块金牌。没有了冰雪的夏天，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的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位于河北保定的来源国家跳台滑雪科研训练基地，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三大国家级冰雪运动训练基地之一。这里有很多独特的小设计，这些设计让冰雪健儿们的训练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让冰雪运动四季不停歇。远远望去，依山而建的两条跳台滑雪赛道犹如两条丝带横卧在高山之间。来源国家跳台滑雪科研训练基地投入使用，也结束了跳台滑雪运动员远赴国外训练的历史。为实现跳台滑雪项目在国内的四季训练，提升运动员竞技水平，提供了场地保障。从去年年底开始，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就进驻基地进行训练。现在是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运动员一刻也没有停，滑行、加速、起跳。国家跳台滑雪集训队队员依次从大跳台上一跃而下，他们已经在这里训练了半年多的时间。两个训练跳台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崇礼雪如意设计负责人张丽主持设计，无论长度、坡度、宽度都按照雪如意1:1的比例打造，技术参数和崇礼冬奥比赛跳台一致，为的就是让运动员更加熟悉雪如意的赛道。不管是出发区还是起跳区，在长长的赛道两侧，工作人员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洒水和喷水作业。来自保定来源国家跳台滑雪科研训练基地的赵展坤介绍，赛道中间是驻滑道，运动员出发时会将两只雪板卡在这两个槽里。驻滑道由一种高科技高分子材料制成，冬天会制冰，而夏天需要喷水，为的呢是让驻滑道更接近于冰的摩擦系数，帮助运动员完成训练。工作人员都形象地叫它金针菇，其实它是聚甲醛，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与滑雪板有一个很好的摩擦。虽然长得不像雪吧，但是从滑雪的体验方面是完全接近雪的，相似度可以达到95%以上。有了科技的助力，即便在没有冰雪的夏天，运动员依然可以不间断的训练。除了 了保障国家队日常的室外训练，基地还建有世界最大、中国首座跳台滑雪风洞实验室。运动员在这里可以接受从助滑、起跳到飞跃的全过程训练。跳台滑雪比赛成绩与运动员的运动姿态、装备以及服装的气动性能密切相关。利用风洞进行针对性训练和测试，是提高运动员竞技成绩的重要手段之一。来源基地风洞实验室现场负责人刘广宇介绍，风洞实验室由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设计安装，洞体内径长64米，宽20米，高17米，具备水平、起跳、飞跃三个试验段，在水平、11度角、32度角可以分别训练运动员助滑阶段阻力测量、起跳瞬间左右脚受力情况和双脚蹬地力的均匀性，锻炼运动员在空中保持最佳姿态和驾驭雪板飞行的平衡能力。基本上一天一次训练课，4个小时的训练量抵得上运动员一个星期的训练，效率是非常高的。说了这么多的科技保障，那么在运动员眼中，跳台滑雪冬训和夏训又有哪些区别呢？我们来听一听跳台滑雪运动员常新月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跳台滑雪国家队的常新月。 跳台滑雪可以实现4季的台上训练。冬季的跳台呢，顾名思义是由雪质覆盖的场地，脚下的稳定也更能掌控，但相比较夏季跳台，冬季的滑行速度更快，更具有挑战性，从而飞行距离也会更远。那么夏季的跳台是以草质为主，场地更换成草皮质，利用机械浇水来使场地光滑，相对冬季更易掌控平稳性和技术的提升。那么在跳台滑雪的训练中和比赛中，更注意体能与专项的结合，但是体能训练是重要的储备，增强对体能的要求的质量与密度更是重要的过程。有良好的体能储备，才可以更好地带动身体的机能，可以更高质量地保证台上的训练。2018年，自己能有幸参加到了平昌冬奥会，站在了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也更加激励自己要再次地突破自己。虽然有伤病的困扰，但同时也能更清楚自己的缺点和短处，更要细化地增强基础训练。目前女子跳台滑雪正在努力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疫情期间，大家都积极配合，停赛不停练，利用有限的空间充分保持体能基础的训练。虽然不能进行跳台训练，但要着重抓好落实体能的练习、基础的练习，增进专项技能，积极训练、科学训练，备战我们刻不容缓，时刻准备。 通过常新月的介绍，我们知道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冬训和夏训的区别。那么您知道高山滑雪在夏天是如何训练吗？ 大家好，我是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现役运动员倪月明。高山滑雪运动员夏天如何训练您知道吗？夏天就开始储备，就是咱上雪的体能，然后现在还有模拟机，就是模拟机滑雪那种穿雪板雪鞋那种模拟机，然后还可以现在成都还可以造那个台子，就是有那个充气气垫，然后现在还有室内滑雪场，我们都可以练。就是每个训练的计划都是外教定的，周期不一样，区别那肯定就是那种不像雪感那种嘛。然后我们去年夏天滑水就是穿那种板，然后用那个艇落着，然后转弯，这种就是一是也锻炼了就是力量臂力嘛，腰腹，然后还能找一下那种就是有颠簸的那种雪感，就是这种滑水辅助训练，还有那种模拟机，然后滑轮，就是旱冰鞋。我的期首先嘛，这个奥运会在咱家门口了，必须就是第一目标必须要参加奥运会。然后呢，现在就是目标就是渡渡项目，因为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也想自己就是尽一份自己的努力吧，然后希望就是能站在这个速度项目的场地上，我就是能从起点到终点完成一次比赛，也征服一下小海坨吧。 感谢倪月明的介绍。除了高山滑雪，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将去看一看钢架雪车冬训和夏训的区别。 大家好，我是钢架学车国家集训队运动员林慧央，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您知道钢架学车运动员夏季和冬季都是如何训练的吗？ 钢架学车的比赛就是主要有四个级别，最低级别是北美杯和欧洲杯，只要达到参赛标准就都能参加了。然后其次是洲际杯，需要根据积分，再往上就是世界杯，需要世界排名女生在45名以内，男生在55名以内才能参加。然后最高级别就是世锦赛和奥运会，根据当年的积分排名进行。钢架学车运动员夏季因为天气和温度的原因，所以主要以体能训练为主，在夏天增长体能，增长体重，为冬天漫长的赛季打好基础。同时也会有陆地推敲训练，把体能慢慢向专项上转化，在接近赛季时会去冰屋训练，练习起跑，慢慢向冬天比赛进行转换。然后冬天的训练主要就是以冰上训练为主，一赛代练，世界杯差不多一周一场，还要进行转场，所以比较辛苦，赛前训练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要尽量把握官方训练的6套训练，尽快适应赛道，其中还会穿插体能训练，保持比赛状态。 今天的知识点您记住了吗？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您知道速滑场地的确切尺寸吗？速滑比赛我们经常看，但这个问题似乎还真的没有认真思考过。速度滑冰呢，是现代历史上最早由国际联合会组织有世界锦标赛的运动之一。在1893年阿姆斯特丹第一次举行锦标赛之前，速滑赛道的长度和形状变化很大，但随着首届国际滑联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的举行，400米的速滑赛道得以标准化，尺寸也非常的精准。虽然速滑的跑道和普通跑道都长400米，但是形状是不同的。根据国际田联的规则，标准的400米跑道包括两个半圆形，每个圆形的半径为 36.5 米，有两条直道相连接，每条长 84.39 米，而速滑赛道的弯道弯度要更大一些。根据国际滑联的规定，标准速滑赛道两个弯道的两端各成180度，其中内弯道的半径不应小于25米，也不应大于26米，内道的宽度为4米，外道的宽度必须至少为4米。除此之外，官方速滑赛道最小长度是333.3米，最大长度为400米，但是所有速滑世锦赛和速滑世界杯必须在400米标准速滑场地上举行。在这些国际比赛当中，场内还应当有一条4米宽的热身赛道。根据弯道的半径，不同400米赛道的直道长度是不一样的。内半径为25米的400米赛道，直道是 113.57 米，而内半径为26米的400米赛道，有 110.43 米的直道和较长的弯道。当选手在标准场地上滑一圈的时候，参赛者需要交换赛道，因此整整一圈总是包括一个内弯道和一个外弯道以及两条直道。通常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会认为这个长度应该就是400米，但实际情况呢并不是这样的。当两个人交换赛道的时候，选手往往会额外滑一些距离出来。弯道半径为25米的跑道，直道距离是113.57米，内弯道的长度呢就是80.11米，外弯道是92.68米。如果我们把这些距离相加起来，那就是399.93米，少了的7厘米会加在直道上。是不是听上去非常的复杂？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用到数学定理。 选手们在换道的时候，不是直接从一个弯道滑到另外一个弯道，而是以一条斜线穿过四米宽的赛道。我们现在呢，利用毕达哥拉斯定理去计算额外的距离。那这个公式呢，就是取长度 113.57 的平方根和赛道宽度 4.0 的平方根，以直线长度减去，最后得到的答案是多少呢？0.07 米。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不同长度、不同宽度，在速滑赛场上还会有不同的起跑线。由于速滑距离的原因，标准赛道的起跑线在轨道上的不同点，500米从直到终点线前的100米开始，选手在滑完400米一圈之后会再滑100米到终点线结束。除了1000米，其他距离的比赛呢，都是以终点线作为终点，1000米最为特殊。1000米从非终点直道的一半开始，经过两圈半，在终点直道的一半结束。1500米从非终点直道的起点处开始，5000米和3000米呢，从非终点直道的终点处开始，而10000米的比赛从终点直道的终点开始。哎呀，说起来就挺复杂的，不知道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心里边是不是也在惦记着千万别滑错了。团体追逐和团体竞速赛的起点分别位于两个直道的中间处，因为两队需要同时出发并在对向赛道结束。集体起跑是唯一一个滑冰选手不必换道的比赛，赛道包括了热身赛道，距离不是以米为单位测量的，而是以特定的圈数进行测量，选手第一次穿过终点线就开始计时。哎呀，无论所有的计算看起来多么的困难，其实对于速度滑冰选手来说呢，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尽可能快的滑冰。每一圈换道，特别是集体出发的比赛，他们只需要弄清楚如何首先到达终点线。其实并不是说算术题对于运动员来说有多么的简单，只不过他们将困难一一化解在了平时的训练当中，呈现出来的唯一规律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冰面上进行的比赛呢，有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那么这两个项目都有哪些区别，又各自有哪些技术特点呢？我们来听一听李家军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中国冰雪推广大使、短道速度滑冰世界冠军李家军。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在这两个项目上主要的有几个区别。第一个是场地，场地呢，短道速滑的周长是 111.12 米，而速滑呢，就是正规的400米田径场。第二个呢，就是在器材方面，速度滑冰穿的冰刀冰鞋叫克拉普，它是一种能脱离的一种器械。而短道速度滑冰的冰刀冰鞋呢，冰刀呢它不是在中心上，而是向左侧偏离，冰刀呢有一定的弧度要求，因为这样的话有利于转弯。冰刀呢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样是直的，而是说根据自己的技术特点和喜好，冰刀呢略有弯度，这样的话有利于转弯的控制。另外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在比赛的特点上，速度滑冰是完全追求速度的一个项目。在比赛当中呢，一个跑道上只有一个人用最大的速度去竞争，而短道速滑呢，它属于有一些技巧方面的一些特点，例如像每组运动员大概4到8名不等，根据你的成绩来分成道次之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名次竞争。在比赛当中呢，不管你的成绩快慢，只要在小组当中取得前2名的位置，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所以说呢，由于身体接触非常多，超越非常多，所以说在比赛当中呢，要求短道速滑的这个项目呢，运动员必须要佩戴防切割的手套，要戴护镜和头盔。他的比赛服呢，在每个人体主要的部位呢，也会有一些防切割的这种材料组成，避免呢在碰撞的时候呢，发生摔倒的时候给对方带来危险。所以说大家在区分这两个项目上呢，其实一看到这个比赛的这种节奏规律特点呢，就能分清两个项目。速度滑冰和短道速度滑冰呢，这两个项目呢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速度滑冰目前来讲被评为是靠自身的能力而达到最快速度的一个运动项目，而短道速滑呢，因为它包含了很多的这种技战术的要求，例如说在分组的时候，我根据下一组的比赛当中这种对手的特点技术，我可以安排自己的战术，例如有领滑、有尾随，包括在站位方面 尤其说需要更多的这种控制离心力的这种能力，因为往往在进行超越的时候都是在出弯道和直线，所以说如何用最短的距离能够达到最大的加速度，这是对选手要求非常高的一个技术特点。短道速度滑冰像在弯道，它倾倒的角度非常大，并且呢在转弯的时候呢需要手来扶冰来控制自己的重心，所以说他需要全身的这种能力，包括爆发，包括临时应变的能力，包括这种身体对抗的能力，要需要强壮，因为这样的话呢他能在人体有接触的时候呢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这种速度和节奏，进行一次完整的超越。 2015年深冬奥成功以来，我国冰雪产业取得了什么样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记者于伯川用一组数据为大家带来的介绍。 在7月9号举办的中国冰雪运动发展高峰论坛上，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已建有室内外各类滑雪场803个，较2015年增幅达到了41%，覆盖30个省区市的标准滑冰场共654块，较2015年增幅达到了317%。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申办以来，我国的冰雪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冰雪人口不断扩大。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丁东： 那么这些年来，无论是我们的冰场、雪场的数量，还是我们参与的人群，还是我们的整个的相关的一些培训、旅游、我们的文化啊相关联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应该说这都是跟以前有了巨大的变化、巨大的不同。那这个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来说，我觉得这更有意义。 2018到2020年三年间，我国冰雪旅游重资产项目的总投资规模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冰雪场地的快速布局为大众参与提供了便捷途径，各地区加快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目前，全国共建有冰雪特色学校2063所，奥林匹克示范学校835所。丁东表示， 更重要的是我们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那么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背后，就是我们产业的发展，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实现。 主持人夏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平北的抗战，它到底是个什么定位？ 这一般讲的克敌制胜，这规范的，这也没有问题。 2020年底，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场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中。 这个长城抗战确实是可歌可泣， 更艰难一点。 我们这个展就是不忘初心， 到纪念馆来能够感到一种初心和使命，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平北即北平以北，东至承德，西至张家口，是伪蒙江、伪满洲、伪华北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被称为敌后的敌后。长城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御敌屏障，国防统一的象征。1933年，日寇进犯山海关以来，侵略者竟将脚踩长城作为胜利的象征。长城被节节破坏，国土日渐沦陷。1937年，日本侵略者越过八达岭长城，妄言3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华民族烽烟再起，存亡一线。随后八路军挺进平北，军民一心共同御敌。大庄科沙塘沟村，一个燕山深处的小山村，1938年6月，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是一名冰球的 NTO， 他的名字呢叫魏江瑶。具体的个人信息，我们还是有请他自己来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魏同学？ 好的，大家好。我的名字呢叫做魏江瑶，我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在北京体育大学里面我主修的专业是英语，然后呢除此之外，通过学校的一个辅修的机会呢，我也得到了一冬奥裁判的一个辅修的学位，也正是因为这个第二的双学位，所以我才有机会进入到了我们冰球 NTO 的行列中。 欢迎魏同学啊，刚才他也对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围绕着魏同学他做这个冰球裁判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去和朋友们讲一讲啊，他在学习以及在参与冰球执裁过程当中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那首先呢，我还是想先听魏同学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吧，这个 NTO 的概念是什么？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过一点嘛，是从咱们学校的这个辅修的冰球裁判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或者说叫机会啊，然后有了后面做 NTO 的这个经历。那这二者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去介绍一下？ 好的。就是呢，我们学校开设了冬奥裁判这个双学位，然后冬奥裁判就是专门为冬奥会做准备的，相当于这么一个辅修学位。然后呢，学校在学校的全校的范围内进行了选拔，从各个不同的主修专业中选拔出了每一届大概是200多个人。在这200多个人中，我们还会分成不同的专项，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喜好，然后报了意愿，然后学校再根据我们擅长的东西的不同，然后对我们进行一个分配。然后呢，我呢就是在也是询问了老师的意见和家人的意见，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喜好，然后于是选择了冰球这么一个专项。所以说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老师就带领着我们所有选择冰球的冬奥裁判的双学位的同学，然后我们就加入了 NTO 的一个培训。最早的一次培训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惠嘉技术学院的冰场进行了第一次的培训。 那是在哪一年啊？ 大概是2018年。 哦，那时候就已经叫 NTO 的培训了。 对，是。 哦，那这个冰球的裁判和 NTO 的这个概念，这二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其实冰球的裁判啊，它分为很多种，包括场上和场外。但我们比如说 NTO 的全称是National Technical Official， 国家技术官员，其实主要指的是场外的一个裁判。就是我们是相当于是比较通俗的理解来讲，就是我们负责信息的一个录入和记录。然后但是呢，主要的比如说场上的一些情况的判决，还是由场上的主裁以及边裁两个边裁来负责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如果按字面上的理解的话，咱们这个 NTO 的概念应该就是场外裁判的工作， 是 就是我们所负责的范围。 对，是的。 那不打断你了，继续和我们大家去介绍啊。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到了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去进行 NTO 的一个学习，非常的正规嘛啊。那次的学习经历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呢？ 嗯，就是在那次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可能因为当时就是室内的一些冰场还没有建好， 嗯， 就包括我们学校的自己的冰场气模馆嘛，也是在之后的过程中才建好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就去了昌平的汇佳技术学院，然后那个时候当时恰好是有应该是中兵院的一个青少年队在那儿训练，所以就是他们呢两个队之间给我们打了模拟赛，就是类似于表演赛的一种性质，然后呢就是要出现各种不同的，比如甚至有一些比如在正式赛场上比较会少出现的情况，然后都会模拟出来，然后以此来锻炼我们比如说信息的录入这种的能力 啊。当时会觉得有点手忙脚乱吗？ 嗯，是的，毕竟是第一次嘛。其实那个也是我们第一次然后正规的了解就是相关的理论，因为是比如说培训时间是半个月吧，然后前七天我们就是在不就是高强度的讲解一些理论的东西，包括告诉我们就是信息录入该怎么录，然后比如后七天的时候才开始了一些小的比赛，然后让我们实操了一下。 啊，那前七天当时学习的那些知识到后七天去进行实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和之前自己学到的是不是会觉得，哎，好像很多时候我是需要进行一些现场再去判断呀，或者说是反应，把我之前学到的那些知识进行一个这个加工也好，或者说处理也好。 是的是的 啊， 就是完全就是甚至有些东西呢就会比如说刚刚背起来的，但是在实操的战场上就突然就忘掉了。 那当时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啊，就这样的一次算是初次的一个实习的体验啊，感觉是什么样的？觉得 NTO 这个岗位和你自己之前的想象会有差别吗？ 嗯，其实就是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因为在最一开始我们关于就是甚至我当时也没有分清，比如说会分场上和场外裁判这两种概念。我们对于冰球的了解其实只是在课堂上，因为我们有一门叫做什么体育英语视听说这门课，然后是外教，一个加拿大裔的外教来给我们讲解的，然后就是他只是介绍了关于冰球的基础知识，然后我们就对此产生了兴趣。 啊， 我当时甚至以为就是做 NTO 就是去做比如说队陪，或者就是在场上划着那种主裁，甚至就是或者一些比如说宣告员然后念那些比赛的情况的这么一个场景。 但实际上啊，这些工作反而不是 NTO 所需要去做的。 嗯，是的，在最一开始其实宣告员也是属于 NTO 的一个行列里面，但是呢逐渐的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在这次冬奥会上宣告员已经被划分出了 NTO 的行列，他们被归纳到了体育表演那个部门。 哦，就是分得更细了啊。 是， 所以我们负责的这个工作和你自己之前所想象当中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出入的。 是 啊，但是去做了之后感觉怎么样？觉得有挑战，有意思，然后还想继续。 是的， 就是这种感觉。 对，做了之后然后就是突然就发现，哎，虽然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呢就是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就还是想继续做下去。 对，而且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嘛，在咱们学校当时每个年级都去招募这个同学们，其实也都是大家自己主动报名吗？就是最先开始去招这个裁判这个双学位的时候。 嗯，是，都是大家主动报名， 整个都是冰雪项目的这个裁判员，是不是？ 嗯，是， 也就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大家对于冰雪项目还都是非常有兴趣的，虽然说可能以前我们的确接触的都比较少，但是咱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同学们的报名是非常踊跃的。 是的 啊，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了和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和家里头商量了一下，最终选择了这个冰球的方向啊。 是的， 其实还是因为你自己对于这个项目有一定的兴趣。 对，是这样的 啊，所以去走上了这个NTO 的这个岗位嘛，这也是你说到的第一次实习初体验。那之后呢，之后有了这样的一次初体验之后，你们应该在接下来的每一年 应该都还有机会去陆续进行一些实际的这种操作的机会吧。 嗯，是的，就是在大概隔半年或者是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会有一次，然后关于冬奥的这个培训，然后就每次也是在不同的地点， 嗯， 然后大概如果算上这次培训的话，这大概已经是第四期了。 你指的这一次就是现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最近的一次， 哦， 第五期了，大概是第五期 啊，哦，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年有个差不多两次左右。 嗯，差不多 啊。那你还记得后面的这几次陆陆续续的这个培训也好，以及后面的进行的这个实际操作也好，你是不是应该也感觉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是的 啊。那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哪一次的一些这个自己的表现也好，或者说当时你看到你们这些其他同学们的那个表现也好，让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呢？ 嗯，有的。 嗯， 就是在第二次的培训中，然后我们是去了首钢园区， 是不是？那就是2019年的时候。 嗯，是的 啊。 然后那次是我们也是我们第一次参观首钢园区，因为当时的冬奥组委就是在首钢园区里面， 是的。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进行了理论培训， 嗯， 然后在旁边的就是一个技术学校里面进行了一个实操的模拟。然后在之后呢，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嘛，我们就是一直的两次培训就是在网上进行的， 线上进行的。 然后呢，之后的再一次培训，很可惜，因为我已经是大四了， 嗯， 所以当时我在准备考研的过程中，他们有一次培训是去云南腾冲进行的培训， 哇， 哎，很可惜，我错过了这次培训， 所以给你留下很深印象，就是因为你没有去。 是的。 那你在听就是其他的同学们大家去了之后啊，跟你也会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是你看朋友圈看到他们发来的一些照片的时候，应该还是蛮羡慕的。 是，很羡慕。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在这几次的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啊，你在 NTO 的这个岗位当中都做过哪些工作呢？因为我们知道 NTO 其实它还会再往下去细分不同的一些工作岗位嘛， 是的， 是都做过吗？在这几次的实践当中。 在最一开始的实践中是要求我们就是每一个岗，然后比如说每一场比赛换一个岗这种的， 哦， 但是正就是当时毕竟是别人帮忙打的模拟赛嘛， 嗯， 但是在这次的正式比赛中，然后我们就是会有就是准确的岗，包括好像是听同学们讲起上次腾冲的也是正式的比赛，所以说他们也是每个人比如说被分了一个精确的岗，就是不会像之前的一开始接触的那样让把所有的岗都练一遍 啊。那干脆就先和我们去说一说吧，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你经历的这个比赛是在今年， 嗯，是在今年的四月份 啊进行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能不能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 好的， 嗯， 这次的比赛呢，就是我名字叫做相约北京测试活动 啊。 之前呢，我一直把它叫做测试赛，但是后来在采访的过程中， 嗯， 然后有老师指正了错误，说是真正的相约北京测试赛可能是要到九月份才会进行 啊， 哦，这只是一个提前的一个测试活动而已。 继续我们给他预预热，也让你们练练手。 是的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次是做的什么岗位呢？ 嗯，在这次的过程当中我主要是分配了两个岗位，就是在一开始的前半期培训中我一直是 SOG 操作和观察员。这个就是 SOG 呢，就是表示射门统计的一个位置职位，所以说也就是比如说每一次场上有进球发生的时候，然后我们要统计是谁进的球，或者说是有没有人射偏，或者是有没有守门员救挡，这种现象我们都要把它记录在一个草稿纸上。 那应该就是说只要是射门都要由你们来记录。 是的， 不管射没射进。 是的 啊。那你当时是你一个人做这个工作，还是还有一位同学和你一起来做？ 就是每一队会有两位同学然后做射门统计， 啊， 一位是操作员，一位是观察员。 哦，就是分工很明确啊，两个人要搭档合作。你是作为观察员还是作为那个操作员？ 就是是会轮替的，然后做一局观察， 啊， 做一局操作。 这是 SOG。 是的， 射门统计的工作。 对 啊，你还做哪个工作了呢？ 然后之后呢我就换成了 TOI。 TOI 是就是 关于记录场上队员的在场时间，是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比如说当场上比赛进行时发生了队员的更替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立刻记入是几号队员下场，几号队员上场，这样的话我们就方便统计出来每一位队员他的在 场时 间。是的 啊，这依然也是由两名同学来做吗？ 嗯，是的， 一个人是属于记录员，一个人是属于观察员。 但是在这个 TOI 的行列，可能我们就没有分观察和记录，然后就是两名同学都负责记录，然后比如说但是是为了数据的一个准确性，所以说分了两名同学，然后我们可以在之后呢比赛结束之后然后对一下数据，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失误。 哦，听起来啊，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工作感觉射门统计会比这个球员在场时间记录的这个工作会稍微的不是那么的就是让人眼花缭乱。我不知道是我这种感觉对不对啊？ 非常正确。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冰球比赛的时候啊，他球员上下场就这种轮换啊，他是不需要特意暂停的，对吧？就是我们可能这一波进攻完了之后，可能这五个球员全都下去了， 对， 又换了五个球员上去了，但也有可能是这个球员说下去就下去了，有一个球员就替他上去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特别容易看花眼的。当然还好就是队员们他有自己的这个号码啊，我们在这个观察这个比赛的时候把他们这个号码要这个观察得很清楚看仔细了， 对， 那也架不住他们的这个轮换有时候频次很快或者人一多的时候啊，看串了或者看花了都是有可能的。 对， 所以其实做这两个工作啊对于你来说感觉还是区别挺大的吧，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好的， 嗯， 然后就是那就先从男的开始说起。 好， 就是这个 TOI 的这个记录呢，就是其实就是对于我来说反正我是觉得非常的复杂， 嗯， 因为就是除了您刚刚之前所说的就是场上队员更替较快或者说是出现了什么其他的一个情况因为不会暂停，然后呢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因为就是在冰球场上的时候队员的衣服就是后衣的衣角是很容易掖到裤子里头的，就是在就是比较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打球啊或者冲刺的过程中，所以这也就会导致后面的数字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生折叠，尤其是比如说六八九这种数字就很难区分出来， 把那个角盖住了， 是的， 然后你们可能就会恍惚一下这到底是六啊是八呀，就不确定了。 对 啊，那会有和你的那位同学两个人就是这个记录上稍微有出入的时候吗？ 嗯，会有。 那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般会比如说找到其他的相关的比如说一些职位，然后去跟他们复盘一下，比如说什么什么特殊情况，然后什么时候哪个进球点的时候到底是哪位同学进的球，然后呢以此来推断一下，或者是我们就会去，因为我们在上场之前都会拥有那个上场队员的表，比如说可能这一队他就没有十九号只有十八号，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记十九号同学就是出现了错误。 哦，通过这么一场比赛下来啊，会觉得眼睛很累吗？ 会的， 可能都会觉得头昏眼花的啊，这种感觉。 是的， 这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做这个叫 TOI， 这个岗位，也就是说记录运动员在场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 啊，那像刚才你提到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是运动员如果受罚了，那他在这个就是受罚区待着的这些时间肯定也就不算在我们的这个上场时间里了嘛。 是的， 但是我们也得及时的观察他是不是已经从小黑屋出去了，这种时候其实也的确是需要我们把这个全场就是时刻要这个纵览全场啊，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坐的这个位置是在场边呢还是距离这个球场有一定距离？因为我记得好像我们这个场外裁判他们这个好像每个岗位的这个就是工作的区域也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是 啊， 那我们是坐在哪个位置呢？如果在 TOI 的这个工作当中， 嗯，在 TOI 的工作中其实是坐在靠的比较远的地方， 嗯， 然后就是数据统计席， 哦， 是在大概是二层看台的大概那个位置， 哦， 因为其实也是因为设计的时候比较高，所以说就是能够更好的俯视球员们， 要纵览全局的嘛， 是的， 这是刚才说的 TOI 这个工作啊， 嗯， 是你在这次的这个相约北京测试活动当中 是 后半段主要做的工作。 对， 前半段我们刚才说的是做的这个 SOG， 也就是射门统计。射门统计其实我觉得相较于这个球员统计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他的这个用眼不会那么的厉害，但是又有一种可能，会不会就是这种球进了，又或者是就是他因为球速非常快嘛，有时候好像不太确定这个球进还是没进，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会出现， 也会出现啊。那还好我们是把所有的只要是射门的球都要算进去，但是我们还会分得更细吗？比如说这个球是进的，这个球是没进的， 哦， 也都要去 分。 去分， 对。 啊，这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再去和这个，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工作台去讨论一下，刚才这个球是不是进了，得再去确认一下， 是 不是？是 的。因为就是在射门统计中，就是比如说一个进球它是被守门员救挡，或者是它是打在杆上弹走了， 嗯， 或者它是打在了其他队员身上弹走了，其实最后记录的结果都是不太一样的。 哦，所以那其实我听了一下感觉也没有比刚才那个就是记录球员在场时间那个好多少，因为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细的，像刚才你提的是被杆弹的，是打在守门员身上的，还是打在这个门框上的，都是不同的。 是 啊，就像你说的啊，你是既做过这个记录员也是做过这个观察员的，这两个工作你觉得哪个更轻松一点？ 我觉得还是记录员比较轻松，因为就是听观察员报数字然后自己记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观察员在这一刻他也没有看清楚这个球到底是怎么进的，或者说是怎么被挡出来的，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直盯着纸面嘛， 嗯， 我们也是会协助观察员进行一个观察，而且当时呢也是分了两组，就是每一组有一个观察员一个记录员，一组观察员一组记录员，所以说当数据出现不确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跟旁边的组讨论一下。 哦，就是说这个比赛是 AB 双方啊， 是 哪怕盯着 A 队的，我们也是有两组这个 SOG。 嗯，在这次测试活动中是两组 SOG。 哦，其实也是为了 练习。 对，那我们在赛后啊，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就是需要我们两组去对一下这个数据有没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吗？也是，还是每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都要去这样做？ 对，每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就会都就是进行一个数据的比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写主要误差是在哪儿，然后呢比如说写一个一小段的总结，然后我们就会在下一次的记录过程中然后进行着重的一个注意，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我是京津冀之声新媒体主持人一如，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位于河北唐县，这里有白求恩当年使用过的子弹钳、消毒锅、毛油灯，有柯蒂华当年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品等。

根脉所在。 端午，慎终追远，去病避讳，祈福纳祥。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以及京津冀新干线节目的播音员浩兰。这个端午假期，我会陪家人吃吃饭，聊聊天。端午吃粽子，饮雄黄，赛龙舟，挂艾草，更重要的是和你最爱的人一起分享快乐，这就是我的端午。您的呢？欢迎关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了解并分享我们共同的节日端午。温馨提示，酒后不要开车，祝您端午安康。 北京时间7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吃了吗你？你怎么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园。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一整。哎，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